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三里屯路南三里屯路南北双向，工人体育场东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等会儿啊，让我先 怎么了？ 准备一下啊， 平心静气，预备开始。 哦，没有锤出来。 我是把那个人猿泰山给放出来了，是吗？ 哎，不是这事儿啊。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说，大家好，天干物燥的。 我想刚才表现一下，即使忙碌成这个样子，但是呢，到了下班的这个时间，当你们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时候，我还可以像人猿泰山一样 飞出来，从山顶里 飞锤自己的胸口啊，以示我还活着、okay ， 还活着，还活着。 没有啊，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先祝所有忙碌了一天的朋友们，能够在下班以后，或者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进入到一个轻松愉快的状态。 下班快乐啦，朋友们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以现在就出发吧，开始这个精彩的夜晚。 对，刚才我还觉得说应该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天干物燥的，最近一定要多喝温水。 哎，真的是这样，保护好自己的嗓子啊，包括这个家里面来暖气以后，空气也会比较干燥。 对对对对，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要保护好自己哦。 穿上我心爱的球鞋，我要准备出走，还有那刚认识的吉他朋友陪着我、啊、哼着这属于我的音乐，不需要别人管我，去找一些乱走，随便乱走，你跟我 这首歌是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啊，作为今天的这个 Goodbye World 啊，然后今天的工作说声再见的时候放松的歌。 是的，来自奶茶刘若英，到处乱走。 会有一种哎，走出办公室之后呢，开始无论东西南北，然后呢，不管目的地在哪里，然后想要在这个城市去闲逛的感觉。我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找到一些很悠闲的、轻松闲适的心情状态。 是的，来一杯奶茶，温润一下我们的胃吧。 一杯哪够，有的人得喝三杯吧。 但这个季节，刚才我不是还劝诫各位朋友，就是经常喝一些温水吗？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所以你看，越是现在目前的生活状态当中，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去企及的，越是我们渴望的，比如说能够放下手头繁重的工作去旅行。 对，就除了旅行之外，就是我们在脑海当中回想到以前很多年前在学校门口买这一杯奶茶，捧着很温润的感觉，说老板多加点珍珠。 2018年11月20号，今天是个星期二，在一周来说呢，相对是比较难熬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是的，明天就好过了很多嘛，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跟我们走，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吧。 刚才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回复说，艾科抓紧时间把笼子找出来，把这些这边泰山关起来。 对，而且白给100块还要把我的嘴堵上，是不是啊？好吧，换一个节奏，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夕阳傍晚和黑夜临界点的时候去听，有一种夕阳西下行走天涯的感觉。 胡歌逍遥叹， 这首歌好像也很久没听了。 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来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笑谈词穷，不知金矿终成空。梦放火，炉荒一叹，饱览 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闻笑穿醉梦中我。 这个时候的他还是李逍遥，还是《仙剑奇侠传》里面的那个李逍遥。 对，当年还没有一个词叫做大 IP， 但是他已经成为大 IP 了。 对，我觉得人总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是的， 或者你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跟你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对不对？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接体灵的接。 怎么感觉一句话就突然扔在了空中，落在了地上？ 突然， 你好歹接一句啊！ 觉得你这个话起得太高，我没法接。 对不对？你可以这么接一个人。啊，他要吃过很多的东西才能吃饱。 我突然想说，饿了。王牌推 荐，那你给推荐点吃的呗。 嗯，可以啊，先推荐电影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当当，推荐下饭电影的时候来了。搭配这部电影呢，应该是牛排口味比较好吧？ 哎， 嗯， 这个怎么讲？你先推荐完，我再问你。 由毕赣执导，汤唯和黄觉主演的电影叫做《地球最后的夜晚》。 嗯， 在刚刚闭幕的金马奖上获得了最佳摄影、最佳音效和最佳原创配乐三大奖项。 对，其实它也是今年的这个开幕影片嘛啊。 嗯， 就这个电影其实最让人称奇的是，演到一半的时候呢，它从2D直接就转为3D 啊。 这眼镜儿是不是得提前配好？ 对， 并且3D 的段落是长达1个多小时的一段长镜头。 哦，长镜头不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是不太能接受吧？这部电影的日前定档是今年的12月31日全国公映。 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推荐过吧？ 对，推荐过一次。 嗯 嗯，但是我总觉得说这部电影是不是去观影的体验感会比较强一点？就是2D 转为3D 嘛，先是裸眼看2D，然后再戴眼镜看3D。 对，正好2D 把牛排吃完，然后再换个别的。好，最近还有一部评价很好的日剧，这个是不是比较适合甜点呢？我总觉得它的名字叫《大恋爱于将我忘记的你》。 对，刚开播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看好这部剧，因为豆瓣评分也只有6点几分。但是随着剧情慢慢展开，现在豆瓣评分已经刷分了8.8分。 嗯，失忆症题材的啊，其实按说失忆这个梗，其实已经被很多的偶像剧用烂了嘛，对不对？很多剧包括电影其实都用过。 对，但是这部《大恋爱》在这个题材上有点推陈出新。 嗯， 就演出了当代都市女性对于爱情的一个态度。它是讲的一个年轻的阿尔兹海默症的女医生和男朋友长达10年的纯爱故事。就是有看过的朋友就分享说，剧情一会儿齁的人，一会儿又虐的人心碎。 就是虐呗，其实还是虐，说白了 就是 你想一会儿甜 火焰的感觉， 一会儿是甜，一会儿又虐，总结一下就还是虐。 对，总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推荐你看一下，尤其在这个吃完晚餐的时候享受一个甜点的感觉。 这个还用看什么电视剧和电影啊，生活里面其实这样的人就很多，就是尤其是女生啊。你前面说过什么吗？我不记得了。你对我好过吗？我不记得了。 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这颤动的心还需要什么？ 是来自林忆莲，我不能忘记你。 是的，是初次记忆大师当中的主题曲。 特别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动力火车974专列啊，稍后在我们的晚上的5点半，下午5点半之后会继续发车啊。 对，马上要抵达现场了，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是，而且最近几天的节目你们一定要关注，因为昨天我们已经号召大家来合唱了嘛。 我可以漏题吗？ 你说。 就是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要和大家来一种特别的分享的方式，就是用砸金蛋的方式来发门票。 对，发好多张的啊。 对， 大家注意一下，先奔走相告吧。 对，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他们现场签名的 CD， 对，也要送出。 每次现在才是开始。 说到演唱会呢，这个周末有动力火车的演唱会，而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两场先上档的演出。首先就是 不只是李健啊，2018到19李健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今年12月22号在工人体育馆上演。 嗯，这是麦香味的演唱会。两年前呢，其实李健曾经在北京举办过看见李健的巡回演唱会，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你就掐指一算说，现在时隔两年了，他创作了很多新的歌曲， 是 也对演唱会有更多新的设想吧。 对， 除了熟悉的这些原创歌曲之外，新轮的巡演李健还会把一年多来写的新歌还有心仪的翻唱曲目以 live 的形式展现给你们。 对，估计很多人会很想去现场听他唱歌。 你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你知道每次听李健的歌的时候，就觉得生活就是简简单单就特别好啊。他就是一个好像感觉是琴棋书画诗酒花，但是呢好像一说话一开口啊，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好像平淡的日子过得也挺不错的。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分享说李健的演唱会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因为他会在这个暖冬让你有种另外的别样之感，就是身处冬天置身秋天， 这声音的特质就是如此啊。但是另外的演唱会就会让你相对的比较 火辣的夏天 对 hard 一些，因为这个演唱会也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 是的，2019 / 置身梦境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会在明年的1月20号北展剧场上演。 Slash 是谁呢？他其实就是著名的摇滚乐队 Gangnam Roses 的主音吉他。 对，之前好像跟主唱就是有点不太开心，然后就离开了这个枪花。单飞之后呢 ，Slash 继续音乐上的探索，到了2009年8月，《时代》杂志将 Slash 列为了10大史上最佳电吉他手的第2名。 对，这次来北京巡演呢，和他搭档的主唱是美国歌手迈尔。斯肯尼迪这位歌手呢，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就是他最高超的技艺，就是可以跨4个8度的音域而得名。 哎，这个演出对于喜欢这个摇滚乐的朋友来说，可以说是一场盛宴了哈。 哎，我们俩今天还是比较有默契的，都想着同样一首歌 ，Sweet Child of Mine。

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尽管总是你早起，我还躺在睡眠。 记得在节目里播过几次了，但是每一次都有人问，也每次都会有人说，哎，这歌好听，所以今天又拿出来再播一次。孟慧圆，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 当你遇到的爱情的时候，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就是酸辣甜苦各种味道都要尝一点点，浅尝辄止， 有点难过听着。 啊甜甜甜，还是甜甜， 各种味道混在一块，那不就是黑暗料理吗？不知道自己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好吧，说到 magic， 马上要分享一个跟 magic 有关的话题了。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你要变魔术还是？ 对，我刚才烹制了一道魔法水，尝一下吧。 就是你刚才那几罐全打翻了的东西。 对对对对，你尝一下。 五味杂陈啊，喝完以后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晚上会闹肚子。 另外一个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就是从明天开始你就哑了，说不出来话了。 你是咒啊？ 哎，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对， 好了，回归正题。 就我跟你说，最近的有些电影呢，还真是算上热门了，因为，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这很多人都在说，都在聊，因为它是一个粉丝向的电影，就是里面，埋了很多只有是骨灰粉才能够 get 到的梗。 嗯， 比如说吧，里面那个邓布利多。他站在桥上的时候，身后有一座大钟，指针指向了7:31，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嗯， 我也不知道，这其实代表的是哈利的生日。 哦，到底是讲究细节的英国人。 是。 不过不管是不是哈利波特的粉丝，也不妨碍我们来观赏这些脑洞大开的神奇动物。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主角们。 除了可爱的秀秀，这部神奇动物第二集最招中国观众喜欢的就是长得像传统舞狮子里面的那个叫邹吴，是吧？ 邹吴。对， 这个邹吴其实并不是 JK 罗琳随便想的， 对，它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一个动物，就是在古代。 啊，你等会儿， 不是，就真正在古代。 你见过？ 哎呀，在古代《山海经》当中存在的一个人兽。 哦， 让我来为大家形容一下。 你别吓我，否则我会不知道我的搭档是什么人。存在古代《山海经》里面的神话传说里面的人兽，然后你真实存在， 没有 你见过？ 就是存在在《山海经》里面，真实存在的。 对，我会想想你的身份是不是也是《山海经》？ 就我为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画面，大家可能就会有所回忆了。这个人兽的存在呢，它的形象是，白毛，黑条纹，尾巴很长。 知道广播节目的特质就是大家只是听， 对， 就是看不到，就是会现在有无数种想象。反正你们看电影吧，就那里面的，外形就像其实一个大猫，巨大的一个猫，然后有一条长的尾巴， 生性特别纯良。据说就是这个人兽呢，它是不随便踩那些花花草草的，然后是如果是自然死亡的生物，它才会吃。 OK， 嗯， 好吧。还有一种各种各样动物，比如说马形水怪，电影里还有一种日本水怪河童，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了解了。 对对对对，脑袋里面可以装水那个吧。 还有曾经在《哈利波特》里出现过的这种动物夜骑。 嗯，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说的简单的说一两点啊，就是电影里还有一些神奇动物，包括像护树罗锅啊、伏地符啊，这些。 就是听完大家介绍这些这个神奇动物之后，就觉得很神奇，也会觉得说好像也替我们找回了一些童真童趣的感觉。 对， 生活在现实世界里面的我们之所以如此向往这个魔法世界，我想也就是因为向往这些神兽吧。 对，哇，应该是不是保持童心，不是向往神兽， 向往这些很可爱的形象存在。 给我3秒钟，让我震惊一下，我真的要怀疑一下你的身份是什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觉得跟艾克一起主持节目，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常常让我怀念我的青春 啊， 就是身边老有就是一些不着四六的朋友，然后说了一些让你 不着四六的话， 就在现在这个年龄都接不住的话，但是那个时候你总是能够应答如流。 怀念青春，来自刘刚。 稍后我们要搭乘青春的列车974号专列，来自动力火车，马上就要开车了，先来怀念一段青春，稍后发车。 那时的我们拥有没有污染过的清晨，滴滴答答的秒针，却留不住一个黄昏。曾经的爱很简单，不需要费力的眼神，牵手走过无人山岗，像时间再慢几分。怀念啊，我们 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车九七四专列即将发车，跟动力合唱，动力火车二十年巡回演唱会，抵达时间2018年11月24号晚上7:30，抵达地点工人体育馆，无数经典歌曲邀你来合唱。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欢迎大家搭乘动力火车九七四专列，11月24号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等你抵达，我们一起合唱。 第五站，我们抵达2016年。这一年，我们推出一首新歌，叫做《跟自己合唱》，快来合唱吧！ 欢迎大正974动力火车专线。这几天我们途经了吴昕的情书，当那就这样吧，中小东路走九遍，他们的经典歌曲远不止这几首。相信那些载满梦想的炙热歌魂，不但曾陪伴我们的青春，更会一直指引着我们勇敢驶向未来。那么今天的最后一站，跟自己合唱。这个20年前尚在酒吧驻唱的组合，如今已经是驰骋20年未曾停歇的青春列车，承载了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所以呢，这次的演唱会现场也相信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北京的这个工人体育馆，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算我们动力火车曾经20年的一个演唱会。 对， 已经很久没有来北京，所以我们这次带来我们很多一些经典的歌曲。20年嘛，是不简单，出道20年，所以我们算是我们的一个自传的演唱会。 哎，真的， 也许大家跟90%会听到我们的歌曲。 对， 那会有一些段落是很特别的，会比方说像这个，我们会把这个时间拉到以前我们在 pub 的时候，就是表演啊、唱一些大家喜欢的歌，会点歌，哇，然后我们会尝试一些这个我们没有唱过的歌曲，就会把那个时间拉到以前，讲一些我们的一些比较私生活一点的一些事情。在舞台上面应有多少都有一些设计，对，那因为是演唱会嘛， 对， 所以也不可能就是单单只是唱歌，那在视觉上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20年，你或许已经从校园青春走到职场，也或许已经为人父母，岁月流转，时间已经将青春的躁动磨平。20年间，容颜性情早已改变，唯一不变的也许就是那段熟悉的旋律，会让你想起那年夏天喝过的汽水，秋天的落叶，冬天堆过的雪人，都如潮水一般涌来。动力火车在生命旅途当中驰骋20年之后，仿佛变成了时光列车，让车外的人一直在岁月长流中奔走，而车中的人始终正值青春，正值热血。无论你是在为生活奔波，还是依然停留校园，只要他们的歌曲响起，青春就能卷土重来。 每一道彩虹雨过了就闪亮了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像每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什么都别说，

Music Radio。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我是下午五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五点到七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试试。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各位。马上的白给一百块的挑战就要开始了。 对，答题之前先来蹦擦擦一下。来自旅行团天后舞厅。 缓慢移动，人群之中，目光深藏某种冲动，岁月拂过颤抖的手，你和谁蠢蠢欲动，街角的灯，孤单的灵魂，默契走向灯光闪烁，熟悉面容跟随着律动，心的舞步在放松。 我们现在正在派送的福利是 动力火车的门票， 不，没有，我们 还有 现金的福利， 1000块钱 啊，1000的现金福利，今天能不能送出呢？不知道，如果今天再送不出的话，又要封冻了，对不对？ 对， 按照我们的规则， 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稍微增加一丢丢难度？比如说我们连接第一位朋友的时候，因为我看了一下昨天他给我们发来语音来着，让他先唱两句。 这是增加难度吗？ 不是吗？ 人家是这样，我们今天选择第一位朋友啊，货真价实选出的朋友，邝邝，然后他是新关注我们没有多久，10月份刚关注我们， 对，但每天都在跟我们互动， 是 互动量特别密集。 因为昨天我们号召大家来唱一首动力火车的歌，然后他非常的积极， 踊跃的唱了一首《当》， 对，嗓门很大，所以就被我们听到了。虽然那个语音我们今天没有能够截取到刚才的我们的。动力火车974专列当中啊，但是呢决定选择他来参与我们这个 call in 的部分。 对，所以呢今天要不要邀请他先来出场，然后现场 live 一段。 来，我们请他先做好准备啊，321之后先请他唱歌，好不好？ 好， 来321开始。 Hello， 邝邝你好。嗨， 老板你好。艾克你好。 你好，不要紧张，我们说让你唱两句你昨儿给我们发的那语音里面唱的那段歌，现场 live 好不好？来321开始。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那些的花香。怎么奔腾？怎么奔腾？放下人世繁华， 杯 酒壮歌唱，祝心中喜悦。 红莲把我青春年华。 好，天在下雨。 我突然间觉得是一首当被唱出了一种套马的汉子的感觉。 好吧，其实挺难得的，因为大家平常很少这样，就是在下班的路上，就是把自己的嗓子打开这么吼一嗓子。 对，刚才我们还说，就是每天我们应该就是怒吼一下，或者怒吼一首歌，选择一个比较恰当的方式抒发一下我们的情绪。 邝邝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啊，我是做自动化的。 自动化，因为我看着你的照片就是跟那个机器的合影， 嗯， 我觉得所以你跟动力火车很搭。所以我想先告诉你，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是因为你昨天跟动力合唱的这样的一个音频发送被我们选中，所以你已经获得了我们送出的两张动力火车的演唱会的门票。 耶， 棒不棒？ 非常感谢，谢谢 OK，而且你还有 老板，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我也是听您的节目长大的 我心凉凉， 希望这些听众就这样的听众过来一打， 全都是说啊，我是听你节目长大的哈。 对， 如果这样的听众有一打的话，我估计我也差不多该退休了啊。好了，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啊，今天还有一个挑战，如果你挑战完成，甚至三题完成的话，你还有现金可以拿到。 对，拿走一半呢，今天的总共现金是1000块钱。 啊，好的，试试吧。其实我现在已经很高兴了，答不答题无所谓的。 就很担心他今天因为这个专业，你知道吧？就很担心他把我们的题全都自动化了。 来吧，从第一题开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Ready Go。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嘻哈游记》演绎全新的西游故事。那么，请问这部剧是喜剧吗？ 是吗？ 是的。 果然自动化了。来，第二题，请听题：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有一个凤凰社是专门用来反抗伏地魔的组织。请问，凤凰社是邓布利多创建的吗？是吗？ 不是。 就刚刚没有认真听我们的题。 我们刚说过邓布利 多 嘛，是不是？好吧， 可能很多朋友脑海当中只记住了9/4站台。 我跟你说，今天的题真不难。 哦， 我还想说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发一半出去。 对，而且下一道题我们刚才译了一下，觉得巨简单，小孩可能都能答出来。 嗯，好吧，今天你的挑战就到这里结束了。但是 你会有两张门票啊。 好的，非常感谢，太激动了， 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发送给你，稍微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今天9.9元不发了，不发了，都已经送票了， 不发也没关系，谢谢， 拜拜， 逛逛。好了，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连线今天第二位参与挑战的朋友。我们来说说规则吧。 因为如果啊、嗯、如果今天的这一千的现金红包再没有人能够拿走的话，我们今天要选择风动、 uh-huh、 而在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开启一个动力火车的专列的这样一个互动的时间， 对， 所以明天呢就是说参与互动的朋友接通连线电话之后、uh-huh、他有机会来赢取门票两张，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千块钱如果今天没有发出去的话，稍后呢可能会在某一天的时间选择一个很好的日子给大家来下一场红包雨，怎么样， 上次那个没抢到的这次继续 啊、uh-huh。 而在本周四的时候呢，也会有一次关于动力火车、嗯、这次演唱会的门票砸金蛋的活动，请各位一定要关注白金 FM， 先关注起来啊！好，听友已经在线上了，这是我们刚才本来选择的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小鱼儿， 他说他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 对，所以我们重新选择了一位朋友、嗯、这个名字很特别，叫做乔巴的大板牙， 听名字 Hello， 很可爱啊！ 你们好，白金， 嗨，大板牙是你吗？ 对， 人家叫乔巴， 好开心啊！ 不好意思， 乔巴的大板牙。 为什么会想到小时候玩的游戏呢？嗯、木头人、哦、 还有那个鲨鱼的游戏，压牙齿。 我们俩说了两个不同的年代的游戏，好，没关系。乔巴，希望你能够赢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所以要加油，好吗？题不难啊！ 谢谢， 加油！来，请听题。 第一题是一个关于童年故事的题。那么超级马里奥是很多80后童年的经典游戏。那么请问，游戏里的马里奥是红鼻头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 嗯。 这么开心啊。好。好，我们继续来问第二题。嗯。古代皇帝下圣旨开头第一句会说这么说一句话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请问奉天承运这个词正式使用在皇帝诏书中是始于秦朝吗？ 不是，我老公告诉我不是啊。 相信老公是没错的， 有老公就开挂了。 好，我们接下来再问今天的第三题，来， 请问一道百家姓的题。 嗯， 百家姓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么请问紧跟着在王姓后边的姓氏是冯吗？ 是冯陈 楚。你答对了。 Yeah， 太挂了。露出了大 牙，老公每天都会告诉我要在这个时间给你们打电话，但是我告诉他打不进去的，好开心啊。 所以很恭喜你的一点是呢，大宝牙你现在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 了。我已经猜到结局了。 怎么混的，就你还是要对对方有一点信心。 你要继续吗？ 嗯，就是如果继续的话就可能打错，但是如果不继续就可以把钱拿走。 拿一半。 哎，那位男士在说什么？ 继续，还有两题，还有两题就全部了。怎么样？ 那我们答题。 哇，你看， 哇， 勇者、勇士闯关到底， 厉害了啊！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就剩两题，其实后面两题已经都非常简单了， 很简单，很简单。 我有一种特别特别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预感。怎么样？ 总觉得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是吧？ 来。好吧，我们继续来下面的一题。 嗯， 最近有一位歌手在新加坡开演唱会，唱到《沙漠骆驼》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嗝，全场的观众都听见了，请问这位歌手是薛之谦吗？三二一，回答。 不是。 你听到了熟悉的尖叫了吗？ 我听到了。 这个声音我们太熟悉了。 其实你要关注最近的一些演出的话，就知道最近在新加坡开演唱会的人就是薛之谦、 哦、 好吗？ 啊，其实这样长姿势。 我跟你说还剩最后一道题，我们抛去这道题，今天要问你的最后一道题。 嗯，很简单、 啊、对， 有一首经典的老歌叫歌唱二小放牛郎，请问歌曲当中的王二小是河北保定人吗？ 是吗？ 是吧。 差一点 了，嗯，就差一道题。 哦，好的。 可能对于童年故事的这些儿歌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这个是吧，最新的歌曲一些不太熟悉了。 不是，他今天错过了有多少，他本来可以拿走一半500现金红包， 500块钱 选择了勇敢向前。 对， 所以我决定 鼓励红包吗？ 100块。 哇，100块，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啊。 真的，我没有，因为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到1000吃一半，然后他还能选择继续的。嗯， 而且关键她老公在旁边说放弃放弃，然后他说我还是答题吧。 以资鼓励，谢谢你们参与，拜拜 拜拜。 你知道最真实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出来，这个连线的真实性是，我们电话挂的时候，他们还在自己在那边笑，都不知道还在发生什么事情。 哎，真的是，你和朋友之间打电话也是这样的，我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Okay. 稍后是音乐题，千万别忘记参与我们的游戏。 联络我们，找到白家饭，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抓紧时间进入今天音乐题的挑战，请把手机准备好，对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回答这首歌的歌名。 3、2、1， 四个字的歌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简单的简直不能再简单了吧， 我总觉得这首歌会比刚才那首歌好猜。 不会吧，这首歌是5个字的歌名。 对对，刚才我们回答那个题是4个字的，提示到位了。 现在是许美静，放你的心里。 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所以我们要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吗？ 对，刚才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陈晓东，给你幸福。 说还说了一个错误答案。 不是吗？是给你幸福啊。 是比我幸福。 哦，比我幸福。比你幸福啊。 是我那个今天那个歌单那个纸上的字写错了。 哦，你看嘛，就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歌怎么办。

回到我们的相对安静的时间，在晚上的六点半之后，我们会有一段音乐素描，一段文字，一张图。 是的，现在只需要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大兵的一本书。 哎，这个文字呢，我觉得就是特别怎么说呢，实在。听上去呢好像没有那么的正能量，但是里面透着对于人情世故的一些参透之心。 总会觉得说听到他这段文字的时候有种晕晕乎乎的感觉，仗剑走天涯。 来吧，我们把这段文字先读给大家听，同时你可以回复打卡然后收到图片。真有心送君一程，东西南北都顺路。真有心帮你一把，历时三刻，当下今天，又何必回头改天。 人情世故的阻路阑珊无外乎这两个字，回头改天。一回头就是杳无音讯，一改天就没了下文。 特别的实在哈。 对，特别像就是说，哎，我们下回吃饭了，没了。 哎，从何说起呢？ 如梦里，从何处说起？梦一般剧情，凭谁在推移？缘分在偷袭，时间在追逼，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谁曾朝不保夕，才为幸福而卖力，才舍得面对镜子说我可以。月光光，从何处唱起？那圆缺阴晴如何不服气？机遇不讲理，命运没写意，从爱人怀抱寻找真理。在感情还能够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谁曾朝不保夕，才会死心不息，才舍得问死不辞，说我可以。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谁曾朝不保夕，才会死心不息。难题再不成问题，说我可以。 今天为文字和图配的这首歌是陈奕迅《从何说起》，词作是林夕。 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 对重遇的人说，原来你也在这儿。 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啊、 哦，你怎么老在？ 对， 你怎么老在这儿？ 不是说好吃饭吗？ 啊 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儿 就 吃了呗。 是你请客还是我买单？ 想要吃饭，现在好像也就只有这么一招了，否则这饭就真的约的没点了， 黄了。 嗯，好吧，今天的音乐素描，我们的段落就先到这儿。稍后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好的，昨天挑战环节艾科先输一程，今天是不是在这个我们的 PK 当中又会再输一次呢？ 嘿哈，不可能，今天第一首歌有大咖加持，来自王菲的这首非常熟悉的旋律执迷不悔，送给一段执迷不悔的爱情的故事吧。总觉得说生活尤其是过去的日子是无法去修补的，所以可以后悔但不要抱憾。 说的还不错，好，所以来听这首歌，一到十分，这首老歌你给几分呢？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首歌是你所有推荐过的歌曲当中分数最高的一次，好像拿到了9.5分，甚至还要往上啊。 所以就说嘛，今天我就第一首歌是大咖加持， 是来自王静文《执迷不悔》。 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 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 今天你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是 还是关于爱情，一首小甜嗓，一首关于甜蜜的说唱歌曲，叫做 La La La， 来自 Magnetic North。 这首歌同样一到十分你给几分？艾克的第一首歌已经拿到高分了，你们慎重哦。 You got your hair like Frida Apple bomb like Bonita So fresh like a breather Like Yuri you a leader You talk so sophisticatedYour vibe is so liberated You speak with a kind heart And you believe in my art You give but don't have to brag You live but don't have to swag You do your thing and do it well It makes you want you for real It's the subtle ways you operate The lovely way we conversate You're like a song in the key of life In my heart you leave a light Already 5 minutes in, it's like bam, confetti. Let me at least have the chance to override it. You don't wanna try this. You break it, you buy it, and then what? Then you're stuck with a head case. Whose best trade is to just self-deprecate? Guess fate has a taste for the irony. I got one weakness, and it keeps on reminding me I'm minor leagues. You got me. 今天是开挂了吗？这首歌目前的得分有8分。 耶。 就是第一首选了一首歌，然后带了整个所有人的情绪，所以大家都觉得你推荐的歌好听。 因为两首歌曲虽然是都是在说感情的，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那种小甜蜜的感觉嘛。和大家说，尤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曲拿来完整的听一遍，因为其中，女说唱歌手女 rapper 有一点点小尴尬，然后男说唱歌手帮她补话，那感觉还挺温柔的。 谢谢这个竹望兄提醒我说王静文就是王菲。哎，你说竹望兄，你对我是多不信任。 他不是大学毕业。 哦，谢谢你，我今天刚知道。 可能也是友善的提醒吧，就觉得说怕你忘了。 哦，真的真的。那你们知不知道艾柯就是小雪 啊？这个有点难，你这个你需要说上那么十几年，可能大家就记住了。 好，接下来到我来推荐音乐的时间了，好不好？哎呀，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听到一个消息啊？就是 Jackie 张学友在北京的演唱会3场，今天据说上午就开始11点多的时候开始抢票，然后瞬间全部售罄。 哇！ 瞬间，然后我今天看了一张图，就多少秒的时间，瞬间那个票就没了。然后很多人就说哇，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买不到， 我的情怀不见了。 怎么办？这就是歌神的力量。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所以买不到张学友的票怎么办？我想说的是，我爱黎明。 我以为你要是锁定娱乐最王牌，每天我们都会为大家放送那么一小段《如果爱》的片段。 好吧，刚才听了一小段 Jackie 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黎明。等不到天昏地暗。如果你还记得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的话，你会记得会有一个老头在里面喊着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然后就被一群 Jackie 的粉丝狂踹。然后到最后呢，当他伤心失落的坐在那个阶梯上，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带着自己心爱的人去看 Jackie 的演唱会的时候，张学友本友本尊出现在身边说，你是想看我的演唱会吗？拿出2张票来。 哎，这个画面还挺甜蜜的。 好，我们来听黎明的歌。别忘了打分啊，1到10分，玻璃之城里面的歌。